always grateful. Grateful 是感恩的、 yeah. 感激的。 Yeah, I'm happy to have some free ice cream. I'm glad for a chance to have ice cream for free.、Yeah. 此处的 grateful 咱们可以替代 happy.、 Mm-hmm. I'm happy. I'm okay with. 对对对对对。 For free ice cream. Yeah. 只要是免费的我都吃、mm. 我都喜欢来者不拒了。我只是很好奇我工作完了有什么期待呢 I was just wondering what to look forward to after work.、 Mm, I was just wondering.、我只是很好奇 what to look forward to. Look forward to 就是期待啊期盼呢、mm-hmm. after work.、 Yeah. 工作完了以后我有什么期待所以我问问你嘛、啊、你这个是不是好吃的是什么牌子的呀 对对对对对对有什么味道但是我不知道什么牌子。哎、 那你最喜欢什么牌子的吧 What's your favorite brand? What's your favorite brand?、 Mm-hmm. What's your favorite brand? 对对对。 你可能没听说过。 You might not have heard of it. 好，注意这句话，日常生活里用的可多了。 嗯、 you might not have heard of it. 对对对。 Might not have heard of it. 这个 B, 那个 you might not know of it, 好很多。You might not have heard about it. 这个牌子你可能没听说过。You might not have heard of it. 对了你说别人说哎你可能没听说过、嗯、你千万别说 you don't know. Yeah, 太奇怪了。 这不能说。 你不认识他你可以说。 太粗暴了。 对对 对。 你就说 you might not have heard of it. 对对对所以给我介绍一下是这个。 你可能还没有听说过嘛、嗯、所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嗯、 这个牌子叫做 Ben and Jerry's。 Ben Jerry 对对对 Ben 是一个人的名字 对对对 Jerry 是一个人的名字 对对对、啊、 这两个人呢是童年的玩伴 对 所以这个品牌就是他俩呢创办的、 嗯、 哇这个在美国是很火的 对对对 口感相传口味新奇闻名、 嗯嗯、对 当然这个公司他们做的冰淇淋一个特点对产品品质的坚持 嗯哼 yeah 非常棒叫 Ben Jerry's 对 在美国它是其中的一款大牌就像这个哈根达斯跟31种口味冰淇淋一样 对对对 In the States it's one of the big ones like Haagen-Dazs or Baskin-Robbins The big ones、 mm-hmm, The big ones 大牌子是、嗯、 The big ones Yeah, yeah 还可以这么说 你可以说 big brand or、one of the big ones 也可以也不可能说有名的牌子在英语 you say famous brand、嗯、不这么确定你什么意思 瞧瞧、 嗯、 啊，著名的可不能著名的牌子绝对不能说 famous brand yeah, 你可以说 prestigious brand big brand 这个 高贵的牌子 对对对两个意思 但是说 big 是最好的因为它大嘛 对对对 啊，叫 big 大牌叫 big ones 对对对、yeah. 如果你嫌 brand 太难你就说 ones、 mm-hmm. big ones 它是其中的一款大牌就像来哈根达斯 对 Haagen-Dazs Haagen-Dazs 对 Haagen-Dazs 对 还有一款叫 Baskin Robbins Baskin Robbins、 mm-hmm. B-A-S-K-I-N 对 R-O-B-B-I-N-S 对、 啊、在我们电台对面好像就有个这个店、 嗯、对对对 就有个这个店但是我也没吃过、 哦、 好这个店叫什么叫31种口味冰淇淋、 嗯、 所以说就有三个牌子第一个就是 Ben Jerry Ben and Jerry's、 嗯、这是马克老师最喜欢的 对对对 然后就是你们喜欢的哈根达斯 对 Haagen-Dazs、yeah. 还有就这31种口味冰淇淋、 嗯、Baskin Robbins 好相信哈全国各地的同学们都吃过了 好 好晶晶说哎呦我还真没听说过 I can't say I have. 我不能说我听说过。 对对对对对 I can't say I have. 你瞧瞧我没听说过还有这样一种替换的说法。 嗯 I can't say I have. 对这个是好用的在这儿你不能说你不用说 No, I haven't. 我不管我什么都不管。哎呀可以说哦、oh, 不好意思我没有、没有什么感觉所以你可以说 I can't say I have. I can't say I have. 对对对、 啊、我不能说我。 对对对，你去过欧洲吗？啊、I can't say I have. 没有什么感觉，你可以说。 啊，这个意思。 对对对，你买了房子吗？啊、I can't say I have. 这个是你没有什么什么感觉，你就可以说没有啊。 没有 啊，但是没有不惯的感觉。 那两个大牌还真有点贵。 Those other two brands are kind of expensive, though. Those other two brands are kind of expensive, though. 对对对。 那 Ben Jerry 也价格不菲吗 ？Is Ben and Jerry's also pretty pricey? 还记得吗？这个单词价格贵的叫 pricey。 Pricey 就是 price 是价格，对不对？ 对。 加上一个 y 对 在后面。 Pricey。 pricey、 mm-hmm. Pricey 是什么意思啊 High priced 就是价格不菲的、 yeah. 又学会了一个除了说 expensive 之外我们也学会了 pricey 非常贵呢 pretty pricey、 mm-hmm. Yeah, yeah 你一般就不说 very pricey 了、 mm-hmm. 说 pretty pricey Pretty pricey 哎，搭配起来好、mm-hmm. 好听一些哎，是呢 Yeah 哎，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呢 But I mean 如果你只是偶尔吃吃冰淇淋还是值得吃点真正美味的、 嗯、 好这是咱们今天的第一句微信挑战同学们很踊跃 对对对 很踊跃上来就是好多一百分呢 对 咱们先来听听新同学吧好不好来一个叫雨不停 好好好、If you only eat ice cream occasionally It's worth eating some really delicious那个 some really delicious 要加一个什么东西在那个最后边所以那个 some 可以换 something 或者你可以说 some really delicious kinds of ice cream 但是不要那么长 so something 很合适 If you only eat ice cream occasionally It's worth eating something really delicious 好的谢谢啊、嗯、来第二位新同学叫做 Vivian 萧 If you just eat an ice cream occasionallyYou must eat something really delicious. 好好 Must eat something really delicious. 那个 must 不是这么合适。我最喜欢是 ought to, ought to, ought to, O-U-G-H-T, to, ought to have something really delicious. 因为前边 you eat ice cream occasionally, 那个后边不用 eat something really delicious, 你可以说 have.Something really delicious.、Mm-hmm. 所以换完了是 if you eat ice cream occasionally, you ought to have something really delicious. 好的、嗯、第三位同学你是不是 好好好、 You only eat ice cream once in a while.、 You'd love to eat some really tasty. If you just eat ice cream occasionally. Okay.Yeah, 我觉得 you ought to, love to, 不是这么合适在这儿。所以我可以说 you ought to, 不用 you'd, you ought to have something really tasty if you, 那个 just 在这儿可以换 only. 因为 just 有可能是意思是 very recently or merely, 太多的意思。Only means, you know,很少的对对对所以、you'd ought to have something really tasty if you only eat ice cream once in a while only occasionally、yeah.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是 Jenny 同学她是一百分哈 好 Yeah You deserve something tasty if you just try ice cream once in a while Wow、yeah. You deserve just, something 对对对、 tasty. Deserve 可以、Try ice cream 可以换 have something 对 Try cigarettes TryCognac or something, but ice cream, you can have, eat, 都可以。 好，吃冰淇淋是 have or eat 是最好的。笨猫同学说 ，If you only eat ice cream occasionally, 啊，笨猫 ，it's worth enjoying the really delicious one. Right, really delicious one. 那个 the 不用在这儿，有一点奇怪，所以你可以说 it's worthwhile to enjoy.Really delicious one or enjoy really delicious stuff. 因为冰淇淋你不能 count. 你不能说一个冰淇淋两个冰淇淋所以你可以说 some really delicious ones or enjoy really delicious stuff. 在这里老师把你的 worth enjoying 呢、嗯、改成了 it's worthwhile to enjoy. 对 it's worthwhile to enjoy, it's worth it to enjoy.这个两个可以 一会儿我们来总结一下到底那个值得英文应该怎么说啊、 嗯、 再看两个一百分的同学一个是紫色风信子 You only eat ice cream in a while You deserve a real treat 对对对对对啊、我看错的要加一个 once in a while、if you only eat ice cream once in a while 那可以 好 但是其他的都 很好 对对对 分哈 So late 这位同学 If you want to eat ice cream now and then It's time for something really delicious Yeah If you only eat ice cream now and then You know only eat ice cream every now and then That's the time for something really delicious 差不多对可以 哈 对对对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哈、 嗯、 来看老师怎么说这句话。 好好好。If you're going to have ice cream once in a while, it's worth it to get something really delicious. 前面说如果你只是偶尔吃吃冰激凌叫做 If you are going to have ice cream, 如果你要吃冰激凌 once in a while,、 mm-hmm. 就是偶尔的意思。 对。 Once in a while,